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 周星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不少原本民进党执政县市改由国民党执政，也让前瞻建设续推与否出现中央地方不同调的状况。交通部今天指出，陆续确认新任地方首长推动原来建设计划的意愿，除了高雄市捷运冈山路竹延伸段预计2月底到3月初开会审查之外，交通部今天也发文台中市政府，确认有没有意愿继续大台中山首线，若有意愿推动，必须在1个月内重新检讨再行报部。交通部指出，鉴于台中市新任市长卢秀燕公开表态大台中山首线不是优先项目，所以行政院秘书长今年1月22号发文中央各个部会还有台中市政府，要求补正计划报告，也请台中市新团队重新确认是不是要按原定计划推动，再行报院审议。交通部今天发文台中市政府，再次函转行政院秘书长函，请台中市政府如果确认继续大台中山首线，应该在1个月内重新检讨再行报部。苹果日报公布2020总统大选的最新民调，高雄市长韩国瑜以 35.1% 的支持度打趴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已经宣布寻求连任的总统蔡英文。韩国瑜今天上午现身林园区的庙宇发红包，热情民众不断高喊总统好。媒体问他，当选总统民调支持度很高，韩国瑜只用沙哑的声音说，应该先民调一下哪一位问鼎总统大位的人身体最差。媒体不死心再追问，您是最高支持度的候选人？韩国瑜还是回答，你不觉得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吗？随即哈哈 哈大笑，不再回应媒体问题。当初为韩国瑜出力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国民党立委王金平今天指出，目前没有找韩国瑜合作的考量，民调只是一种参考，持续努力最重要。媒体追问国民党台南市立委补选参选人谢龙介说，如果韩国瑜在党内民调脱颖而出，不排除支持韩国瑜。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提到保留征召韩国瑜的选项，王金平都认为很好，一切依照党的规则走。王金平重申尊重党中央决定初选机制，基调不变，任何方式都有优劣，优劣点怎么调和成最好的提名机制，相信党中央可以好好处理。高雄市新崛江商圈店面交易出现了新天价，最新实价登录揭露，去年新崛江商圈一笔店面交易每平单价突破225万，不仅位居高雄市店面交易第二高单价，更创下近期新崛江商圈交易记录。这处店面位于文横二路167巷，总价2625万，总交易建平11.66平，换算每平单价225万1286元。至于去年最高店面成交单价，位于三民区建国三路，成交总价3亿8134万，交易建平166.99平，换算每平228万4000元。国民党积欠党工薪资和退休金，嘉义地方法院去年查封国民党嘉义市党部还有民权路两处宿舍，今天首度拍卖查封房地，不过无人投标，择期二拍。

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不知在此时，不知在此地，你现在收听的这个地方是飞碟电台，这个时间是下午的2:10。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今天仔细听了这个歌词，好耍帅的一首歌哦，不停的在耍帅，我的天哪 ，Oh my god！ 可是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这样的人呢、啊， 就是有点飘配感啊。 对啊，王杰也是这个样子啊，沧桑耍帅孤狼。 对，以前 就是我 听的是个意境感，但是如果现在这个年代，你细细品味的歌词，就想说 ，What？ 几月几号你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是一个讲求 real 讲求真实的年代，你做一些很虚就是扭捏造态的。 你刚才什么时候去上班啊？大约是秋天吧。 但是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啊，就冬季，今天呢是2月20号，我们才刚过完元宵嘛，所以春节过完算是春天了。话说你知道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天气最冷的时候，但今天在大台北地区，是有27度的呢。 为什么这个天气不会在周末 呢？ 哦，因为周末我们要主持台北灯节，对不对？ 我就是每天都心心念念那个气象预告，然后一直想说会不会有转圜的余地，目前还没看到。 因为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冬衣先别收， 他是说羽绒衣先别收， 这么夸张？因为像今天这个好天气，可能到26、27度很热，可是接着下来星期五马上就是降温，然后更难过的是星期天 可能有雨。 我们是户外活动啊，别让我淋雨，老天爷！艾丽塔， 喜欢吗？会有第二集吗？ 应该会有吧。 是那种到一半咔，然后就是哈要看下一集哦，还是他应该会有第二集吧？ 就他应该会有第二集吧，这样子就没有到咔这么过分。但我要说正片可能没有预告片好看。 哦，我预告片好像也没有看，就看几张海报而已。这样 预告片太吸引人，给我期待值太高。 Oh!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Dua Lipa， 这也是战斗天使艾丽塔的电影主题曲，叫做 Swan Song， 天鹅歌。这一位天鹅是 Erica， 为你送上她的天鹅歌，叫做《天鹅说》。 狮子的口是时常说，看住自己不要走丢。No， 与众不同有什么错？旁人何必忙着搅和？拜托。他们难说，瞎说，胡说，道听而途说。我的生活是我在过，谁又能够任你剥夺？哦哦，不需要谁来打狗，将勇气升空，鸟神全部。就成了收获，历经风波成就了我。与众不同没什么错，反而成为美丽传说。是我这次换我好说难说，请你听我说。Yeah， 我的生活是我在过，谁又能够任你剥夺？自己承诺，将勇气升空，表情全部。 丑小鸭，结果竟然是天鹅的故事，就是在说，其实现在你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可能是很特别的。最近在看这些就是西洋的青少年剧，然后我昨天还前天不是讲了《性爱自修室》吗？ 嗯， 很快就追完了，太好看了。 它是只有一季而已， 就目前在 Netflix 上面只有一季，所以我看不到后面的。然后就追完了以后呢，我刚刚开始一个新的异类 ，Atypical。 异类在演什么？ 一样啊，就是一个很怪的青少年啊。然后他 你是不是很着迷青少年的故事？ 对，然后三句不离南极圈，他对于南极圈有着 异常的热爱， 异常的热爱。他生命中最爱的东西是企鹅，四种南极企鹅其实我都很喜欢，但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其中那一种，然后开始讲那个企鹅的生平。 很特别的一个人。然后因为他就是也是生活当中有很多自己的规矩，比如说坐大众运输工具他没有办法靠椅背，他觉得怎么有人可以把背靠椅子上了，是不是就是你那个背啊就是后面有长出一些比较奇怪的脂肪，所以就大家都有这个东西所以才可以靠着。然后他又想到某一种南极的某一种动物他后面有背有脂肪然后可以御寒，然后他又想到说哦，在南极却御寒，然后就笑出来。然后公司上的人就觉得他很怪。 那这个故事的主轴跟发展方向是这个青少年他 青少年要干嘛？青少年满脑子就只想要 dating 谈恋爱跟性啊， 所以他即使热爱企鹅跟南极圈，他还是想谈恋爱。 对，他说就是 还是他想跟企鹅谈恋爱。 没有那么变态，这么变态应该没有办法上 Netflix。他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我们会知道说，可能你规矩很多的人，很多毛的人会觉得，哦，人多的地方我不喜欢，然后很吵我不喜欢，然后就是很喜欢比较安静或自己的地方，然后学校就是一个这样子，就是 很拥挤，然后很吵，然后闻起来很怪，但是有很多女生。 待てね。 青少年剧，啊！ 迪士尼重金打造经典《欢乐满人间》续集，感动再现，爱满人间。 Do you ever lie awake at night, just between the dark and the morning light? 葛莱美奖、东尼奖、艾美奖传奇配乐大师操盘，艾米莉·布朗特、林曼努尔·米兰达携手主演主唱，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四项入围肯定，问鼎奥斯卡最佳配乐、最佳原创歌曲，请听环球《爱满人间》电影原声带。 Where the lost things go, memories you've shared, gone for good you feared, they're all around you still, though they've disappeared. disappeared. Nothing's really left or lost without a trace. Nothing's gone forever, only out of plac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大村立港，人拢转来啊！ 水妹，这摆出棚货都卖出去了， 这摆我高雄大发财喽！ 好，就听水妹话，紧来买厝。啊，刷来不要乱行啊！ 兔子跟着月亮走，啊，买厝当然是跟着乌比走。 买房子上乌比，上乌比乌比，呜呜，奇怪了乌比，上乌比乌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省房屋比价平台乌比。 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跨越年龄。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这次听我的歌唱及合唱大赛报名时间至2月22日止，创作大赛报名时间至3月4日止，总奖金共178万，等你来挑战。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我是文慧茹。 哦，只有眼泪。 你是谁？ 我是新竹的大鸡。 嗨，大鸡。 对， 打电话来要干嘛呢？ 不是要讨论我们的青春回忆吗？ 这么突然哦！ 你是 平行时空的人？ 这不是昨天的事吗？ 啊，是昨天的事， 是昨天的事。 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 今天星期三。 对， 很酷哎！你就昨天。你昨天听到，然后一直到现在， 你随便 Q 我题目，我都有办法接下去，因为我们是业务。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嘴很厉害就对了。 我是嘴很厉害，是很会胡乱。 嗯， 我旁边开车的都要笑死了。欸，你要笑就笑出来，不要憋着练奶胸。 那你卖什么？ 我们卖零件，电子零件。 哦， 对啊，今天主题是什么啊？ 今天没有 主题 啊。 今天主题是你的人生。 我的人生啊。 嗯。 哦，你突然问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我的人生，我觉得我人生啊，就是一个从小吃母多败儿，然后长大自立自强、发奋图强、奋发向上的一个过程。 你妈妈有多疼你，多宠你？ 多疼我啊！就是小时候啊，如果老师叫我，就是我做不好啊，老师叫我罚写作业10遍，然后我边写边哭，然后我妈隔天会，当天会晚上会打电话干掉老师，然后隔天会去学校再干掉老师一遍。 就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惩罚小孩，就是食变太多了，然后 对，然后我还记得我刚上台北啊，那时候啊，我20年前刚上台北，薪水只有18000，我妈可能怕她唯一的儿子饿死在台北，然后每个月还偷偷汇钱给我，而且还汇是我的薪水的2倍， 汇你薪水的2倍， 我天哪，这 个叫偷偷汇钱吧？这大笔汇款很容易发现哎、欸， 那你不是活得超好？ 所以你知道吗？这慈母多败儿，你知道吗？我一直到我26岁，我才发现原来世界不是我想的那个德性。 你是哪一个点让你发现了？ 哦，就是那时候我自己开始想，就是以为自己很厉害啊。 哎、欸，我你刚上台北做什么？就是业务吗？ 业务啊， 嗯。 哦，后来那时候就想要自己当老板啊，就去搞一个鸡排店，自己开始卖起鸡排当老板啊。 嗯。 结果其实从第一天门开起来我就后悔了。 为什么？ 因为发现干当，对不起哦，消音一下。对。因为发现当老板好累哦。 你第一天门才刚开起来就累了。 因为 你也炸第一块才累吧？ 原本去加盟都是人家怎么做好，你只要负责炸就好了。可是第一天开始发现自己要削地瓜，哎，切甜不辣，要帮肌肉按摩，很痛苦呢。 哎，可是你一个就是被宠坏的小孩，你怎么没有想说啊，这些事情我可以请一个人来做？ 哎，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当自己开始会算的时候，就发现 请不起啊。 我那时候的营收请一个人是不划算的。 嗯， 对啊。我觉得我是那卖鸡排的那2-3年长大的。 那你啊，你还卖2-3年 啊？ 啊，因为头就洗下去了啊，不然怎么办？ 那最后赔钱吗？ 没有，其实我有赚到钱，只是因为我的二房东倒店，我后面是电动间，他倒店，那个是在那个新庄的黄老板黄大胖，不知道他最近好不好？对， 所以就是结束鸡排店，你就发现。这个社会这个人生好像不太一样哦，那样。 对，就是没有我想的那么美好。那后来因为呢我妈也断了对我的金源。 哼、 嗯、妈妈为什么突然要断金源？ 应该是被你花光了吧。 因为她发现她以为一个月给我4万块我会好好的把它存起来。 就 当做 你就花光。 对。她说就调掰你知道吗，一碗泡面500块不用找，喝醉了。 真的假的？ 哎呦。20几岁的时候给 洗澡、啊、那你是会去什么酒店的那一种吗？ 就我 然后就都会当帮朋友买单，就是这通常我请，一直都你请你请。 不是买单，就是会去那种卡拉 OK 啊，叫泡面，然后就会一碗500块，就可能喝醉，就跟他说不用找，跟少爷说不用找。 天， 少爷爱死你了，多滴多哎。 如果我现在知道，现在知道你叫我短臂，我好爽哦 ！Oh my god， 干啥？让另外两个男人很羡慕我。 那后来呢？你妈不给你钱了，结果嘞？ 然后就要自力更生啊！ 哼， 对啊，要自己养自己了啊！然后就发现原来世界上不是我想的那么美好。 那你现在有，比如说你妈年轻对你很好，你现在有要加倍的，你知道把那些她。 加倍奉还， 浪费在你身上的钱还给他。 我后来发现哦，就是我现在赚到钱，我绝对不会让我儿子知道我赚到钱。 哦， 我就狠狠的虐待我儿子， 这样也是扭曲了吧？这样也不行吧？ 不是啊，不是虐待，就是不要，就是我的钱那是我的钱啊，关你屁事！啊，你以后你要自己想办法。 哎，什么东西都你独享，上面的眼里享受，你自己的眼里享受。 哇，我是好不容易矫正过来，我是天资聪颖，你知道吗？矫正过来了。那我不希望我儿子跟我一样啊。 你只有一个儿子哦。 我有2个儿子。 嗯。 一个中班一个小一。你看他们正是人生准备要定性的时候，什么时候这时候怎么可以对不对让他上个月摔坏我的电脑，过年我就硬叫他从红包里拿出3000块，因为换了一颗硬碟，我说你要赔给我、 嗯、 我不管。 嗯 嗯, 嗯。 对啊，我说你要就是要 为你要赔给我我不管。 我觉得这个蛮，我觉得这个很正确啊。 是没错，我想象那个对话的画面。那我你要赔给我，不管你可以。 结果我昨天元宵节，我跟他说：“欸大哥，元宵节过后了，你欠我3000块，你当几杯给？” 嗯， 他就哭着去拿红包，里面抽3000块给 我。好可爱哦、喔， 很棒、啊， 对不对？很厉害，小时候就开始学会负责任。 对啊，你做错事本来就应该要做、啊。 那你妈妈有很宠这个孙子吗？ 我妈就是，我妈就说小孩子不能打。我说啊，奇怪，你现在都说孙子不能打，以前我是小的时候，你怎么都会修理我？ 嗯， 啊，你知道对孙子跟对儿子是不一样的态度。 嗯， 对啊。 好的，希望你们一家都可以。 我刚刚在听你们的节目哦，结果我旁边那个同事是上2013年你们的节目，在讨论男女朋友分手的事情，我还打电话说我要 call in。我突然觉得我回到时光隧道， 你真的是活在平行时空当中的人。 对，那时候就刚刚就上，我刚刚在听啊，没想到是他的录音档，我觉得太妙了。为什么有人会没事听录音档的？ 好啦，谢谢你，大基。 大基哦，就送很用，跟来天你叫我大基呀、啊。拜拜，再见，娜娜。 I love you. Sit and hope I can't just sit and pray that I can find a love when all I see is pain. Falling to my knees, and though I do believe, I can't just preach, baby, preach. Oh, oh, I can't just preach, baby, preach. 宝贝呼吸，呼吸宝贝吗？ 哇，听得差好多、哦。 那是宝贝什么 ？Preach 是布道， 布道， 布道，牧师布道， 哦，不是，不是走路的那个布道， 不是，不是， 嗯， 是 preach， 不是 breathe。 哦 ，preach，、嗯、那说宝贝布道， 对， 宝贝布道， 他的 baby 不是真正的宝贝啊，他不是有意思的词啊。 哦。 所以说到布道，当然我们就会想到了 church。 Good morning, wake up, wake, wake up, wake, wake up and get yourself to church, yeah.Church don't take no holidays. He said I'll drive my anger in the storm until your tears leave a wave. Don't want these trees looking for beef 'cause there's another move of Coldplay. She says, Good morning, wake up, wake. Good morning, wake up, wake. Good morning, wake up, wake. Wake up, wake. Wake up and get yourself to church, yeah. Tell me when you get Count your blessings, share 110%. They had your back when you was down. Don't forget, hollow away, Holy Ghost, bullet ricochet. Took some time to pray. When I'm in the streets today, make the devil stay away. Ain't got a fake, but you're blocking all your blessings when you're lying about your age. I can feel the spirit moving when I'm lighting up the stage. Who listening when you pray? It just depends on your taste. She said, tell me where you're running when that kitty ain't as warm as it was. I don't care who you praying to. I just pray you believe in. You see what you see, cause underneath that kingdom come and make them scream. Amen. From the congregation, I need to straight tag for my... And when they ask me where I'm headed, hella heaven, see those facets. Straight to Mars, look at God. She says, good morning, wake up, wake. Good morning, wake up, wake. She says, good morning, wake up, wake. Wake up, wake up and get yourself to church, yeah. 说到了布道，说到了教会，教堂牧师， 吸血鬼。 每个人的联想真的是不太一样。 Can't you see I don't have one day on my mind? One day on my mind. I do it for the song. I don't have one day on my mind. One day on my mind. I do it for the love. I do it for the song. I do it for the song. Please don't get me wrong. I wanna keep it moving. I know what that requires.Foolish, please can you make this work for me? Cause I'm not a puppet, I will work against your strings. When I go home, I tend to close the door. I never want to more. So sing with me, can't you see I don't have one day on my mind. One day on my mind. I do it for the song.When the sun will set, don't you fret. No, I have no money on my mind. No money on my mind. No money on my mind. No, I have no money on my mind. When the sun will set, don't you fret. No, I have no money on my mind.No money on my mind, no money on my mind. No, I have no money on my mind. Just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慢慢说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失眠电影院》。最近你有看到什么样的好看的电影吗？有什么适合在失眠时候看的电影呢？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两个小时现场陪伴你度过上班。上学应该是不能听了，上班的时间，开车的时间。 站在你身边，旁边，谁能真的爱谁一万年？ 却都不觉得安全，装着冰块的玻璃杯正在替谁喊冤，再也不能够看清楚你那张脸，超过的眼褪了夜色的窗帘，比不上刚跑的潮来的新鲜，现在是谁站在你身边 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一零一，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40年前，第一班飞机从中正国际机场起飞，这是全亚洲的盛事。桃园机场承载着众人的期待，为台湾起飞而努力。现在年旅客量超过4500万人次，航班突破24万架次，每年已创造超过200亿元产值的它，岁月也毫不留情留下痕迹。40年来，桃园机场风光过，挫折过，更被误解过，但磨练让它更成熟，更毫无畏惧。它不断努力且相信，只要初衷始终不变，无论情况，它始终是旅人最好的陪伴，国家最重要的门户。台湾桃园国际机场40周年生日快乐，用心翱翔每个旅程。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没有谁知道你的孤独是什么形状，流行钢琴大师 B.K. 课全新专辑《光无尽坠落的美丽》绚丽发行。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020总统大选，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民调支持度领先台面上所有可能参选人。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也说不排除征召韩国瑜，不过韩国瑜强调现在对他来讲心思都不在这上头。韩国瑜认为可能台北中央、台北政治精英分子很重视2020，但是应该请他们共同思考人民现在要的是什么。以南台湾的高雄、屏东、台南来说，乡亲特别特别重视经济发展，整个南台湾都能感受得到，大家希望赶快改善经济。他身为高雄市长，一定率先把经济冲起来。至于国民党内这些主席、前主席提到的问题未必定案，现在对他来讲，心思全不在这上头。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今天揭露，轿车平台 TaxiGo 是由中资猎豹移动控制。黄国昌指出，阿里巴巴天猫台湾总经理吴德威前年违法透过持有的境外公司英属开曼群岛商 TG Holding 造假及虚伪不实陈述，引入中国猎豹移动。猎豹移动董事长傅盛 担任中国共产党《猎豹移动党支部书记，具浓厚中国共产党色彩。台湾人权文化协会也出圣傅盛前年发送的电子邮件，清楚列出猎豹移动与吴德威的借贷内容和投资计划，证实背后确实存在中资金流关系。经济部投审会指出， TG Holding 向投审会申请的时候没有申请经营客运服务业，如果调查属实，确认违反了业务核准范围及中资问题，就会开罚处分。华航罢工历经七天四度谈判之后落幕，华航同意不会秋后算账。不过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在脸书发文，已经接到会员反映公司约谈关切。工会提醒，如果组员因为生员机师罢工受到华航秋后算账，请立刻联络工会。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指出，会员反映华航空服处正在约谈打电话关切，在机师罢工期间曾经在脸书粉丝页还有社团发文留言的组员，要求删文道歉或者是写报告。工会严正提醒华航，这不仅违反工会法，更侵害台湾民主与言论自由。华航身为官股企业，带头侵害人权和劳权，工会表达最严厉抗议。华航今天下午发出了澄清稿，公司关切的是罢工期间网络留言威胁到了飞行员安全，基于内部纪律和乘客安全，厘清发文与留言的内容，没有所谓秋后算账。下周就是228连假，高工局提醒，3月1号开始，国道5号雪山隧道内大小型故障车辆脱臼费基本费各加收1500块，也就是说小型车提高为3000元，八公吨以下大客车5700元，八公吨以上大客车6750元。高工局指出，统计国五雪隧脱臼件数 95% 都是故障车，大多属于可以规则用路人因注意而未注意，像是爆胎、引擎温度太高、车辆缺油缺水，平均每年大约1100件，每件处理时间23分钟，故障车辆排除之后又要46分钟才能疏解车流，严重影响交通。这次调高脱臼费用，就是希望用路人行车之前务必确实检查车辆状况，降低车辆故障几率。中横公路148.5公里华路西路段今天下午又有石块落下，目前双向中断，塔鲁阁公路段已经派人抢修，预计稍晚就能恢复通行。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28点，成为2143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4点，涨幅1.09%，222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点，275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0点，84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0点，28508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上涨14点，327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20点，涨幅1.18%，来到10272点，成交金额1319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浓雾特报，今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和金门马祖容易受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起了浓雾，能见度还是不到200公尺。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媳妇儿啊，我要去跑步喽。 爸，等一下，先看空气品质指标。 哦， 今天空气品质是橘色，对敏感族群不健康，去室内运动比较好啊，出门要戴口罩哦。 嘿嘿，媳妇儿好贴心啊。 哦，对了，老公，你有呼吸道疾病，外出要随身携带药物。 知道，你每天念我都会背了。 知道就好。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细致秀厨自助餐，寒风响宴正流行，新一季菜单200多道菜色 ，CP 值最高。地址在细致远雄 IFG 广场4楼，在秀厨吃饱吃好，填问卷参加抽奖，送您台北首尔来回机票。脸书搜寻秀厨自助餐，或打02-2697-2888。 各位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天地会乐团，为你们带来我们的专辑《摇滚不需要理由》的其中一首歌曲，歌名叫《解脱》。 我是张信哲。飞碟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在这边的 reason 就是为了你。 我们在这边的 reason， 我们在这边的理由就是为了你，为了陪伴你度过每天日复一日的下午时光。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为你继续送上一首歌曲，勾起你的怀旧魂吧。吴启贤，爱那么重。 爱不会就此结束，就此分手，爱却分明还没到尽头，会不会难以割舍，宇宙环流，我们已坚持太久，是否你没有把握而有所保留，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是否我给你太快，给你太多，

Can I be a woman for you, babe? In a time when it's not loud, how am I supposed to pretend that I don't want you the way I do? Oh yeah. So every time you're around me, I feel virgin all over again. And every time you're off around me, how can I renege? Boy, I just need your hand. Is it okay that I'm not independent? Is it okay that I... Is it okay that I show weakness? Is it okay that I... Is it okay to can't wait to see? Is it okay that I... Is it okay to love a man right now? If you understand, show me your hands. Ooh, show me your hands. Boy, if you understand, somebody raise a man. Ooh, raise a man. I've never been treated the way I didn't want to be treated. It's hard to explain, I know it's hard to believe. I want what's coming to me. Perfection, protection, please. With me all night long. Ooh. Making love to our favorite songs. Your love teaches me how to love. So deep, baby, it's so sweet. Can't wait to pass you down to the face that resembles you and me. Is it okay that I'm not independent? Is it okay that I... Is it okay that I show weakness? Is it okay that I... Is it okay to can't wait to see you? Is it okay that I... Is it okay to love a man right now? If you understand, show me your hands. Ooh, show me your hand. Boy, if you understand, somebody raise a man. Ooh, raise a man. 养一个人，把他养得好好的，养得心智健全，其实就是很，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请问，你有听过馆长唱歌吗？ 馆长是那个肌肉很大，然后 开健身房的， 然后会评断时事的那位陈馆长吗 ？Yes, yes, yes, yes。你有听过馆长唱歌吗？ 没有。 你没听过馆长唱歌？我刚刚为什么笑？ 因为我在笑这张图片。 这个是谁呀、啊？谁的合成照？ 这不是合成照，这是之前很红的啊，就是那个十年前、十年后嘛 ，Ten Years Challenge。 可是我没有看过这一张十年前后的照片呢、欸。 十年前，2009年的 JJ 林俊杰。 十年后， 2019年的馆长。 我有个问题，这个 LINE 群组的名称什么意思？ 怎样？ 江南四大才子的群组 哦。我是后来加入的，所以是他们四个好朋友，我不是才子。 那你为什么硬要加入人家的江南四大才子？ 他们后来，因为就是他们高中，就是我们高中同学，然后他们就是他们上了大学都还有继续联络，但你也知道，我很讨厌我的高中，所以我上了大学以后，基本上就是 把他们丢了， 就不太跟 断开， 对，就断开， 就承认自己从那个学校毕业，想要过一个全新的人生。 没有到这么夸张，不讲话，可是就是不会主动去， 绝不主动攀谈、 联络跟维系或一起出去玩、哦。对啊，所以他们后来就是等到已经很都已经到退伍了以后，然后才把我加到群组。 他们以前在高中时代就以江南四大才子，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也是，所以我看到这群组的时候，我也是愣了一下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还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放江南呢？ 就是最近在捷运上，我的乐趣之一就是会偷瞄左边或右边的长辈的 LINE 群组，因为长辈的 LINE 的字体都会放得非常的大， 没错， 所以他打什么你都会看得一清二楚。 是的。 然后昨天呢，我就看到我右边的那个已经快到阿嬷等级的在打那个字，他打那段话是说，我是看到空相簿才删除的， 空相簿哦，空的相簿， 然后相簿他就想了很久，因为那个相呢，他是打 大象的象， 就不是像，就还是我很像你，我们相不相像那个像，然后不也不对，然后他就像不哪个字不对呢？就一直在那边点点 国文挑错字， 然后他又改，可是他就觉得那两个字并在一起很奇怪， 看得怪怪，可不知道要改哪一个。 对，然后我就想跟他说，阿嬷 是像、啊、 那两个字都错了， 两个都错， 两个字都错了。然后他最后只把那个"布"字改成对的，然后就是那个"像"还是错的。然后阿嬷后面还会打点点点点点点，就是很会用那种，就是我是看到空相簿才删除的，点点点点点点。哦，阿嬷很会用这标点符号，很有愧靠呢。 不是， 他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那个点点点，是我发现有一些人的习惯会喜欢，就是在结尾的时候打点点点，就是，可是那个他们不知道打， 那个不是有点就是 ，no， 那是他很多很多的习惯，最后都是点点点结尾，他们不知道打点点点会给人看起来一种很犹疑不定跟很弱势的表现， 对啊， 可是他们就喜欢用这样来表示，就是 你怎么连长辈之间的使用方式都这么了若指掌啊？ 我不能多说。 请注意，由高速公路开车进出桃园机场的交通动线要调整咯。从3月开始，接近第二航厦时，车道会缩减，并依出境、入境进行分流。请开车朋友们依照指标速线小心驾驶，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省时又方便。更多资讯请上桃园机场官网查询。桃园机场公司关心您。

多么伤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梦被掏空的错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都会心碎。风若停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我心若破了，你要怎么陪？ 李克太太在今年的现象级的爆红，很快的破百万，然后很快的看到他已经有代言汽车啦， 真的假的？ 汽车广告啦， 然后也是有拍一些很科学的影片来解释车子吗？ 哦，不是不是，那不是，那拍那些东西那个叫业配，他现在是以代言人跟那个号角响起的，光头是谁？ 耗子 对，跟耗子一起，我是看到那种质感很好的，是广告， 天哪， 真正的广告等级，真正的代言、yeah、 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人，他可能对歌手也不熟，对网红也不熟、然后在你这样子穿针引线的介绍之下，会不会真的以为刚刚是馆长一个叫做馆长的人的歌，然后以为这首歌是李克太太唱的《天黑》呢？ 会有这么天真的人吗？ 很有可能。 不会吧？那李克太太除了撞脸阿杜之外，也撞脸了许茹芸。我们继续来听听四月要登上小巨蛋的秀秀，如果云知道。 像你的眼眸。 网红特辑。那既然理科太太撞脸许茹芸又撞脸阿杜，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哈，理科太太长得像许茹芸又长得像阿杜，所以许茹芸长得像阿杜咯。啊，就是在这边要告诉大家，就同样也在看体育赛事的时候 ，A 队打赢 B 队 ，B 队打赢 C 队，不代表 A 队可以打赢 C 队哦。网红之歌刚刚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说，如果你们要提的话，那一定要放他的歌啊。 他又不是网红，他是网红太太吧 ？Yes， 我到现在一直都还记得，就是我们。我已经忘记 他的时候， 对对，他在第几张专辑的时候，然后来那时候凌晨的时候，就默默私底下在说什么哦，他已经就是遇到了一个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 他有讲真命天子、哦， 他那时候说就是很确定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很确定要跟他结婚。然后我 这个我没印象哎、欸，我只记得他说他就是有男朋友这样子。 没有，那个时候哎、欸，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哎、欸，就那个时候他告诉，就是我印象中。想到的是，就是他说他已经就是认识了一个他很想要跟他 喜欢的人， 很想要跟他走一辈子的人。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哦，是哦，那就是你们在一起嘛。然后他笑而不答，他没有说那是他男朋友。嗯，然后说他认识多久，他说没多久，才一个多礼拜。嗯，然后我就说，哈，那你就这么确定就是他了吗？然后他说，嗯，对，就是他。然后我说：“那你们怎么认识的？”他说：“哦，在 PTT 上面我写信给他、嗯，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很有趣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私底下就是会交流这样子。然后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浩浩是谁，嗯，对，然后所以他也没有讲是谁，但我就觉得这个缘分 好奇妙。我记得那时候他有就是。”他就只能点到为止，他没有要说那人是谁、他就只有说哦，我很欣赏他的东西，所以我主动联络他。 对啊、嗯，没有想到他们要办婚礼了。 憧憬也有，幻想也有，一点点脸红，假装 I don't know， 窗外的天空太蓝。1 2 3 4，一点点喜欢的 wonderful， 明天的不想就还要一点那种 wonderful， so that sweet and something more， 一点点喜欢的 wonderful。感觉很微妙，渐渐地顺着你的步调，把想象出来的爱流传到相同的频道，只为了让你知道 how I feel real， 我就想要 fall in love with you。 La la la la la la wonderful， La la la la 不想就 Want you down to me so wonderful， So that's me and something more。 La la la la la la wonderful， La la la la 不想我 Want you down to me so wonderful， So that's me and something more。 没说出口的对白，快藏不住的期待，你的眼神解开我心中所有阴霾，期待也无法作怪。 Cause you're my sunshine， Alright， 就让我们慢慢的猜， Alright， 别乱了暧昧的节拍， Say hi hi，每天练习 smile， 心跳大声的厉害，呼吸脉搏完全的超载，处理了，处理了，处理 love you my oh my， 处理了，处理了，处理 love you 爱不爱，处理了，处理了。告白，任你自由的耍赖，

gotcha. Let's get it dirty. Rip with me, feel me. Let's get it dirty. 你总说着 You have to be stronger. 要披上保护色。如今我已经长大，丰满羽翼蜕变了躯壳。 Gotcha back, got 到底。今天的最后跟你说声再见了，3:50，马克玛丽，嗨，拜拜。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DT 陶喆的《说走就走》， 拜拜喽。 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 ，You're awesome。See you tomorrow 喽。 See you on Sunday。如果你要去登节人挤人的话， 我真的是希望我可以发挥我英女的能力。 英女是什么？ 就是我很容易。在出游或是什么的时候遇到阴天 哦、 oh. 不是大太阳也不是雨天 哦、因为大太阳也不好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只想要阴天 对对对 啊 但我没关系星期天我愿意接受有太阳 OK 嗯 总比下雨好 对 我们明天见拜拜 好天可是当我看到手心的人我才知道你心改变如果这爱已对你是种帮扶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照顾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自由说走就走不要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 也结束这爱情信，这是最后的一片，再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我悄悄把心放在你床边，这是我们最后一面。如果这爱已对你是一种报复，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痛苦，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说走就走，不要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不必点头， 希望这首歌这个版本可以在你们心里起风，在风起时陪伴你们，这会是歌者最甜美的收获。摆脱舒适圈，勇敢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突破，我们都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为自己勇敢一遍，逆着光，舞清风，起风了。 挣扎，不做挣扎，无谓笑话。